复习三，一，绘画，一。 小李听见有人敲门，去开门。 谁呀？ 小李，你好，我们来看你了。 是你们啊，快请进，请坐，请喝茶。 谢谢。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 小马带我们来的。 小马的奶奶家离这儿很近，他去奶奶家，我们就和他一起来了。 你们走累了吧？ 不累，我们下车以后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楼。 你家离你工作的地方很远吧？ 不远，坐18路车就可以到那儿。你们学习忙吧？ 很忙，每天都有课，作业也很多。 今天怎么你一个人在家？你爸爸妈妈呢？ 我爸爸妈妈的一个朋友要去美国，今天他们去看那个朋友了。 啊，11:30了，我们去饭店吃饭吧。 到饭店去吃饭要等很长时间，也很贵，就在我家吃吧。我还要请你们尝尝我的拿手菜呢。 太 麻 烦 你 了。 三，练习。四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声调练习，第四声加第三声。 汉语，会讲汉语。大卫会讲汉语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你冷吗？ 有点冷。 给你这件毛衣。 我试试。 不大也不小。 是啊，谢谢。